着什么人，我遇上怀念着这个人。来自蔚蓝的这一首《一格格》，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啦，在这里祝贺大家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而周四呢，我们也来一起来听听新歌吧。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是来自蔚蓝的。很多人觉得他的演唱方式呢特别的贴近人心，听他的歌特别的能够放松心情。这也是他在2017年的5月15号去发行的一个新歌，名字就叫做《一格格》。来听新歌，下面这位歌手啊，他应该会在接下来的奖项当中斩获，应该是有所斩获了。艾怡良，艾怡良呢，他之前的唱歌呢，我们应该印象比较深的是那种烟嗓那种感觉，特别性感，特别沙哑。但这一次呢，他要用以诗为歌的这种方式去进行演唱。打破一切刚刚好的情歌的规则，去层次细腻但击中要害的唱一首情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他的新歌《Waterfall》，来听听吗？ 喧哗月下一片漩涡，而我选择最爱最恨最闪最恶毒的脸庞，那些最热烈最坦白最疮白空的完美人生，而那些被爱不爱最爱最美的人啊，都是最胖我连名字都终极我的心脏。张开手，愿被赋予生命被埋葬，无论如何都走过。 最严重是驱散了光明。阴阳变幻如何分清，红炉中是只能得其心，狂笑狂舞伴酒歌狂行。有心无心是梦是迷，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或许是宿命，天雷地火将神话燃尽。 真的要说是一首不同于好妹妹以往风格的这首歌了，这首叫做《酒吞物语》，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名字都超级陌生。其实呢，它是游戏《阴阳师》的这样一个推广曲，而里边提到的这个酒吞童子呢，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据说是因为张小厚和秦昊都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所以这次是专门为这角色创作了刚刚这一首《酒吞物语》。他说呢，是非常开心可以去创作这首歌曲，同时要把这个戏剧化的身世再贯穿在刚刚那首歌曲当中。周四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听了之后真的让人特别开心，因为他们来自一个非常魔性的合唱团。没错，相信你也想到了，就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和黎明二度合作，之前那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哈。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再次合作，为黎明的这个电影叫做《抢红》去创作了一首《小山和小岛》。欢快的旋律搭配彩虹合唱团的独特画风，不同于他们以往的不正经，这一次还真的是有些好听的《小山和小岛》。 我是小山，你是小岛，小学期同住37号。爸妈总说你乖巧，背后你却耍赖耍宝。想起你考试穿的纸条，想起我手上你买的药，也想起愚人节的蛋，你那些油给我当牙膏。 小妹窗下吹口哨，被他叫旺财吹了八个街道，我在这里狂飙，心肝砰砰跳，结果摔进了下水道，这辈子我都忘不了。那一春花秋月的时候，时光在夏夜里匆匆流掉，那奔奔跑跑哭哭笑笑是我们青葱的年少，如今我们联系很少，却记得那年真心相照，虽然与你别远天高，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 这一首有点好听的合唱，相信让很多人对我们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是刮目相看了，不是那么不正经。这首《小山和小岛》相信会在很多人的列表当中循环一段时间了。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后半段有指挥金承志去唱了这样一段，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一直听指挥在那边耍宝，终于听到他的歌喉了，还不错啊。继续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崔恕，而这首歌呢他说灵感是来自于他一次在四川雅安的时候去考察，结合了他多年曾经走访过的很多大江南北，很多美好的村庄，或者是每一个用心写歌的人都会有这种特别浓烈的乡村情节，所以他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美丽村庄》。而这次呢，他邀请了两位同样来自北方美丽村庄的民谣歌手方磊和杨丽进行合唱，三位同样性格质朴、声音干净的音乐人，他们的声音呢浑然一体，带来一种完美的享受，这就是他们的这一首《美丽村庄》。 守护着希望。

drink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king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king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Dig what I'm saying, Janelle Drake's on me, baby. Dig what I'm saying, she look like she's sponsored by Mercedes. Dig what I'm saying, this Creek Cologne is on me, baby. Dig what I'm saying, I'm going hard. Yeah. I pop bubbly in your memory. In your memory. You should be glad I'm showing you sympathy. I gave you real love out the gutter. If I let you go, you gon' suffer. You gon' suffer from it. I gon' do with dribbles and some shot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 I shattered your dreams with this cream I make.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Shit I say. I can't feel my toes, but they gon' fold up. I was in the double law when I rolled up. Yeah. Yellow be on my right leg. Nah, hinges over low, you see what I'm saying?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giving up. You can't believe it, it's too much. But I'm tired of you leading me on. And I don't like where this shit is going. And I've been stuck in all your apologies. Gave my all, but you want it all from me. Keep your love,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I hope it hurts you when you hear me my name. 这一首 Rolling 来自 Kevin Harris 和两个非常有名的大牌的合作，就是 Future and Kelly 的，没错。那这次呢也是三个人进行了合作，带来了这张新的专辑的第三首歌曲 Rolling。而这个全新的专辑呢会在2017年6月30号去正式的发布。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就可以了。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下面这支乐团就有意思了。这支乐团有意思的意思呢，就是他们的名字叫做大象体操，而他们呢是和不同于其他的乐团，是以贝斯为一个主要的带领乐器。一般呢大家会把贝斯当做一个低音的节奏去做，但呢他们是把贝斯当做主要带领乐器，而把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节奏乐曲尝试了不断的变化，叫做体操，所以他们叫做大象体操。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名字啊，他们的音乐风格同样是有想象力。来听听这一首来自他们的《中途》。 这胆小的爱情，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真的很难像从前一样说爱就爱，这朋友圈子太小了，我担心好像没味钱没吃剩的晚餐。我们都开始打量盘算权衡对方，斤斤计较要生的点爱，无论家庭工作星座血型一样不合宁愿等待。我们都开始单身，心情如履薄冰，站在原地不敢前行，深夜的孤单背影，矫情的熬着催婚年龄。我们都开始打量盘算权衡对方，斤斤计较的生着偏爱，无论家庭工作星座血型一样不合宁愿等待。许多的风波我们都开始胆怯，心情如履薄冰，站在原地不敢前行，深夜的孤单背影，矫情的 这催婚年龄，这胆小的爱情。 来自小叶老板的一种戏谑和调侃，胆小的爱情。什么时候爱情也变得胆小了呢？打算盘量各种的去权衡，斤斤计较，还要省着一点用钱，是因为长大之后的顾虑太多呢，还是因为没有时间去经营感情，还是说是被催婚催烦了变得盲目呢？圈子太小，怕碰上哪位前辈吃上的晚餐。开头的时候呢，小月也是模仿了一段文星语啊，文星语老爷子来说了这样一段话，调侃这种胆小的爱情。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下面这首歌来自戴荃，这次不唱悟空了，这次唱哪吒了。这是戴荃的这张专辑，名字叫做悟空，这张专辑是横空出世了。这张专辑的问世是歌迷给戴荃很大的动力，他一直在坚持去创作。那这次这张专辑呢，包括设计的配图啊，艺术家手绘，甚至说是排版画面的呈现，字体的设计，戴荃都非常精细的去设计了。刚突然间想到之前苗阜和王声老师的一个相声哈，哪儿脱哪吒。那这个哪吒呢，也是在《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有这样一个体现。很多人说他已经把悟空唱了，哪吒也唱了，那猪八戒啊什么的这一系的人物，是不是都会有自己的一首歌呢？不知道会不会戴荃之后继续创作，但这一首哪吒，我们可以先听为快了。 放手一决，浪挑千丈，谁敢阻挠？横行四月，绝不轻饶。翻云倒海，谁能奈何？心中的火熊熊燃烧，心中的火熊熊燃烧。心中的火点燃，斩妖杀鬼从来都不手软，别把兴风作浪当作要挟，从来我命由我不由天、yeah、浪挑千丈，谁敢阻挠？烽火乾坤，剑恶难掀起熊熊狂潮，看我掀起熊熊狂潮、啊、轻饶，

非常温暖的声音来自郁可唯，夜再晚花一样子会开，也是去治愈人心。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赵照的这一首《粽香》，也是因为端午节快要到了嘛，所以这首歌非常应景。在这里也祝大家今天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 北京时间21:00。